公众负面观感，明显有违政治委任制度官员的守则。徐英伟提出请辞已经获接纳，行政长官会向中央建议免除他的职务。至于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以及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就被口头警告。徐英伟发声明指未能够以身作则，出席宴会时有失当行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13点，上升387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511点，上升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5.12，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1。人民幣6.373，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7.63美元，賣出1798.61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87%。 FM 94.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有你同行，新春大变身。年初一、二、三下昼4点到6点，除咗有五台主持演唱贺年歌曲，名厨教你煮新年送菜，仲可以听到加拿大、瑞典、日本同新加坡华人嘅贺年情况。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李仁杰、赵芬妮，祝你虎年大吉，龙精虎猛。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贺新春。主持钱佩卿。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恭喜恭喜，恭喜发财！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大吉大利，财源广进，步步高升，事事如意。仲有今年是虎年嘛，所以离不开好多虎字啊。龙精虎猛，鱼龙似虎，生龙活虎，虎虎生威。我哋喺新蒸头期间，清晨爽利咧就加多四个字：虎虎生威，贺新春。而家咧就冇炮仗烧噶啦，不过听下啲效果碟，听下啲歌曲咧，有啲炮仗声咧，一齐听住咧就增添我嘅农历新年嘅气氛啊！仲要舞龙舞狮，气温13度，冻一冻都唔怕，舞狮咧都好精神啊！ 恭喜恭喜，恭祝大家发大财，想什么就得什么。天福又天寿，大小平安，万事如意。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连连，爆竹声声吹得像又年。贺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连连。 新年啊，呢首歌就来自新加坡嘅歌手张小英啊。喺过年过时过节嘅时候咧，听呢啲歌咧就真系增添呢个气氛。咁啊话即系新年冇咩气氛唔紧要啦，即系始终都系其实系一个大时大节，话俾自己听，我哋送走旧嘅一年，迎接新嘅一年，一切都一个新嘅开始，或者喺自己嘅人生嘅目标里边有啲好好嘅计算，同埋即系日日要咁过，年日咁过都系需要嘅。咁自己心里边吓谂下啲开心嘅嘢，饮啲积极正面嘅嘢咧，就当你谂咁嘅方向嘅时候咧，嗰条路就慢慢向正嘅方面，而嗰个正能量亦都会多好多吓。新年歌好听，有热闹气氛之余咧，其实就新年嘅歌词咧都系充满正面，全部咧都系好甜言嘅蜜语，好似啊，一啲系财源广进啊，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啊，一本万利，全部都系好嘅嘢嚟嘅。虽然话诶、哎、口噏啫，但你听埋咁多嘅时候，有咁多呢、這个即系正能量，就自己朝住呢个目标去啦。咁啊，气温就系冻啲，咁但系希望嗰种即系心情嘅兴奋嘅心情，或者喐动下嘅时候咧，你嘅身就冇咁冻，就会比较即系温和少少啦。咁尤其是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咧，都唔系真系好冻嘅，喺条街度就冻啲啫。咁有啲朋友可能真系啱啱先翻屋企都唔顶系嘛，就去朋友度一齐欢度新年，咁上下啦，要翻屋企啦，始终都要喺翻自己个屋企嘅树咧，啊冲个凉，瞓翻靓觉先啊！而家时间咧就清晨咧5:13啊，今日咧就踏入呢个虎年嘅第一日啦，大年初一呢个时间，恭喜恭喜！天气方面咧，咁今日冬季季候风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啊，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喺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 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呢都是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温度和湿度呢一生发发。13度，湿度是 88%。花团锦簇庆丰年。 刚才我们听的首歌呢，就是来自中国歌手，不过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边呢都非常活跃的。他的歌曲呢就是刚才听的呢，是一首新年的歌曲啦，叫做花团锦簇庆丰年。个名歌姓名呢就较为陌生少少，不过可能我哋呢边唔系太认识，但系人哋喺嗰边呢，即系星马嗰边呢都享负盛名。林淑娟就佢嘅通常我喺新年嘅时候呢就揾佢一啲嘅新年歌，每一隻歌呢佢都唱得好好㗎。花团锦簇庆丰年，我哋都希望係有丰收嘅一年，咁而家啱啱有个新年嘅开始，可以定立你嘅目标啦。欢欢欣欣的有刘凤平唱着新歌， 三眼拜过又过年， 贺新年， 唱着新歌贺新年，祝福心想事成，福星高照，耕种天天进步，富贵年年。 听呢啲新年歌咧，其实真系有一种好欢欣、欢乐嘅一个感觉噶吓，咁同埋大家一齐嚟开开心心过呢个年啊，系相当之好嘅。什么咩忧愁，暂时唔好谂住，我哋要俾啲时间自己开心先得嘅吓。唱只新歌贺新年，刘凤平。新年就离不开摆下啲花吓，迎春花，张露。 新年歌咧，新同舊咧一樣咁好聽嘅。頭先嘅咧，五十年代嘅歌手啊，張露姐姐嘅《迎春花》。咁啊，揾來呢一首咧，就係兩位都係做電影嘅嚇，林黛同埋嚴俊合唱過呢一首叫做《拜年》啊。正正年初一嘅時候， 正月初一头一天，家家户户过新年，大街小巷选灯彩，炮竹响连天，七个楞灯枪蹦枪，炮竹响连天。 小妹过年好欢喜，换上新鞋穿新衫，从头到脚打扮好，上街去拜年。 仔细的瞧，慢慢的看，有位小姐在面前，鼻子高来眼睛大，两道眉毛往上弯，嘴抹唇膏要喷火，十个指甲涂扣单，新做的旗袍十星样，曲线玲珑够美观，金鸡心挂胸前，里边装着小照片，里边的照片就是我，我的照片在里边。 想想想，你别想，里面的照片不是你，别人的照片在里边。 小姐小姐你吹牛，我看小姐真面善，就是一时想不起，是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我不认识你。 哎呀，对了，我跟小姐是同学嘛，不但是同学，而且还是同班呢。 我的同学数不清，男朋友也有千千万，少废话来别跟我烦，我要去拜年，七个隆咚锵咚锵，我要去拜年。 听说小姐去拜年，我有汽车在那边，只要开口吩咐我，去哪儿也不难，七个隆咚锵咚锵，去哪儿也不难。 冲断墙来仔细看，她的外表也不凡，何况还有大汽车，漂亮又开怀，七个隆咚锵咚锵，漂亮又开怀。 相逢何必曾相见，平生相逢有姻缘，一见钟情像山巅，一起去拜年，七个隆咚锵咚锵，一起去拜年，一起去拜年，一起去拜年， 一起去拜年。林黛同埋严俊啊，仲有两位朋友，可能大家都会忘记他们啊，而家都唔喺呢个电视圈噶啦。 除旧接新，喜欣欣，互相祝贺真开心。 兴歌一曲添雅韵，听过定行大运。 恭祝各位大把黄金，身躯永康有精神。 红日满天景色新，万花争艳展缤纷。 楼底春莺展翅唱，听过自然幸运。 恭祝各位梦境成真，甜蜜似福善心人。 门外挂起七彩灯，大家欢聚开香槟。 庆祝今年好世界，个个尽忘旧恨。 共祝各位共享人生，举杯畅饮尽欢腾。 期望四海一家亲，互不侵犯惜纷争。 大 家相处应有爱，个个顺从命运。 恭祝各位运转乾坤，更祝国家正风云。 两位朋友，真情里面的一对拍档卢庆辉、彭子晴合唱的这首叫做《除旧接新》，我们叫除旧迎新，他叫《除旧接新》。气温13度，新闻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将43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在指定时段曾经去过这些地方的人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11宗本地个案、18宗和早前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2宗初步阳性个案，有41个指明地方要强检，包括2间中学、10多栋公共屋邨大厦、机场三跑工程地盘、秀茂坪分区警署4楼、秀茂坪纪律部队宿舍1座、社会福利处在湾仔修顿中心2302室的办公室、社署湖中大厦1007室、深水埗北河大厦厕所等。另外，由于污水样本对病毒呈阳性，旺角上海街、快富街和亚街老街部分地方，以及启程村上情楼亦都要强检。丹麦卫生部门和大学的联合研究发现，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 BA.2 亚型较原本的 BA.1 版本传播力更高。丹麦今年初出现 BA.2 亚型，现在已经取代 BA.1 成为主流病毒株。当局和大学在去年年底至到上月中旬邀请18000人参与研究，发现 BA.2 患者有39%机会在一星期内将病毒传染给家人， BA.1 患者传染给家人的机会是29%。研究亦都发现没有注射疫苗的人感染 BA.2 的风险较感染到 BA.1 更加高。虽然丹麦近期的新增確診個案創新高，但星期二起會成為首個取消全部防疫限制的歐盟國家。當局認為丹麥人疫苗接種率高，加上 Omicron 引起的病徵較輕，因此取消限制。聯合國安理會應美國要求討論烏克蘭局勢，美俄在會上針鋒相對。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表示，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部署超過100,000軍隊，並伴隨著咄咄逼人的要求和延遲，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會發生嚴重後果。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列邊賈反駁說，俄方已經多次表明美方的指責毫無根據，美方指俄軍10,000多人陳兵俄烏邊境，但俄羅斯從未證實任何數字。美方有關俄方將於幾星期甚至幾日內行動的講法，純屬歇斯底里的猜想。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呼籲有關各方冷靜，加緊展開外交努力，不做刺激局勢緊張、炒作渲染危機的事。日本防卫省表示，航空自卫队一架载有两人的 F-15 战斗机在日本海上空从雷达上消失，怀疑飞机可能已经坠毁，正尝试确认信息。当局派出巡逻艇到有关水域展开搜救，据报在石川县海岸附近发现到相信来自失联飞机的残骸。航空自卫队说，涉事飞机由日本中部石川县小从空军基地起飞，事发时正进行训练。寻日下午约5:30，在基地西北偏西约5公里的日本海上空失去联系。石川县中部城市金泽的海上保安厅话，大约在同一时间接到电话报告指，在基地附近海岸出现红光。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131点，上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15点，上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7，日元115.13，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1，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06美元，卖出1,799.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系9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两水洞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岳的部队成功伏击敌军，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就是这样，我军40军120师亦都同南朝鲜军第一师打起上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今年踏入任人虎年，虎觸覺敏锐，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时机迎难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并成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踏上由自及兴的灿烂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 新年快乐，我是绿色辉庭的主持浩辉啊。踏入虎年都依然有好多挑战等紧我哋。不过唔使驚㗎，要感受快乐，除咗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仲可以记住一个动作，就係、是、笑啦。有咩困难都有我哋同你笑住过㗎。 香港电台第五台，喺虎年同你苦中作乐。 任人虎年，清晨爽利钱佩卿祝大家如意吉祥，步步高升，身体健康，虎虎生威。仲有崔兆汉博士， 恭喜恭喜，祝大家老虎年虎虎生威，健康威过老虎，日日龙精虎猛，恭喜恭喜。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主持：钱佩卿。 早晨早晨，大家恭喜恭喜恭喜发财，踏入呢个大年初一，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今日系正正系虎年嘅大年初一，恭喜恭喜。 恭贺新禧，大吉大利，年年有余，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啊，这些全部都是好听的说话。在新政体的时候，你会是见到你的亲朋戚友的时候呢，都大家互相恭喜。如果不是出去见面的，啊，都是留在家里呢，都在电话里面看到好多好多啊。电话里面呢会有一啲嘅图片啊，或者有啲动画片啊，亦都有啲真係写出嘅一啲嘅吉祥语。不过呢个写就唔係手写啦，电话里面你睇到啲文字打出嚟嘅。或佢即係可能唔係真係亲身见到面嘅时候有呢啲嘅祝福呢，都好开心啦。祝福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多谢支持清晨爽利嘅朋友，你哋一切都系安好，身体健康。新蒸头，我哋依然有清晨爽利嘅节目，今日系大年初一嘅节目，星期二。咁而喺一阵间六点后咧，都有崔博士啦。吓，头先先前都同大家恭喜咗，六点后钟佢会出现啊。来自以前的一位美人啊，葛兰，恭喜发财。 一阵阵的春风送花香，一杯杯的美酒 葛兰的那首叫做《恭喜发财》啊。早晨啊，你听紧嘅系呢个新蒸头虎虎生威贺新春的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大年初一啦，天气咧都系凉凉地嘅，其实都应节嘅。新春嘅时候啊，睇翻以前好多时咧啲图片，我哋见到咧。做戏又好，或者自己长辈嘅啲旧嘅相啊，读书嘅相咧，都系揽住颈巾，着住面衲噶嘛，所以冻咧系应该嘅，增添呢个新年气氛啊！ 大年初一的天气呢，寒冷警告、出咗㗎啦，寒冷天气警告。咁冬季季候风呢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今日呢天气预测呢是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90%。 如果你呢新春起身去行个大运神运，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动作你会依旧去做的呢，记住穿多件衫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啊。今年是虎年啊，真的虎虎生威啊，成日都听到很多老虎声咁样，我哋要好似老虎咁勇猛啊。咁好多嘅啲四字嘅形容词啊，祝贺词都有个虎字。有人同你讲鱼龙似虎，就是形容呢个勇猛同埋有活力。用喺虎年嘅祝福语呢，就代表祝福新嘅一年呢都充满咗活力啊。如果叫虎啸长睡祝贺你呢，就大家都知道老虎是百兽之王，是长睡和长寿的象征，用在虎年祝福语呢，就代表祝福新的一年呢福运降临，长睡常住。常住驻守在你身边。 是施家燕，家燕姐的喜洋洋啊，出面可能是很冻啊，真的很冻啦、啊、但是心中暖洋洋，喜洋洋。 新春大吉的庆，贺你年年盛，新水又到，今年更好景。 新春大吉的庆，贺你长年盛，大家心想事成。 人间一片笑欢声，春风轻轻吹少了我明影。共唱声声做和平， 喜气又起边，红土方向通达花境，今年更顺境。 新春大吉的庆，贺你年年盛，新水又到，今年更好景。 新春大吉的庆，贺你长年盛，大家心想事 笑欢声，春风轻轻吹少了我明影，艳阳又光晴， 迎接新春尽佳景，春风大定，如欣欣向荣， 家家大吉的庆，大家热情又热诚，百鸟齐共唱声声。 好听的一些贺年歌曲，文千岁、梁少森、新春大吉庆，时间是5:52。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贺新春。 恭喜恭喜，我钟志光是祝大家在虎年是事事顺心，天天开怀，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咧就係打針啊，因為咧剛才我都講啦，雖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為咧我哋嘅接種率咧其實係上升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都呼籲大家係打針。而第三樣嘢咧係可以做嘅咧就係當收到我哋嘅強制檢測公告之後咧，因為當而家仲有潛在嘅傳播鏈，而我哋嘅追蹤繼續喺度做咧，即係話呢一啲有確診嘅人士咧，佢可能曾經係去過呢個地方嚇，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個指示，咁大家就要盡快咧係出嚟咧係做檢測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何新春。主持钱佩卿。 恭喜恭喜各位听紧清晨爽利嘅朋友，今日咧系大年初一啦，恭喜大家咧虎虎生威，好似我哋个名啊呢排啊新整头会叫做虎虎生威贺新春啊，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吉大利，步步高升，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鸿图大展。新蒸头咧，天气即系冻冻地吓，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喺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同埋年初三会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朝早咧，本港大部分嘅地区气温咧下降到12度或者以下，咁通常咧都系新界一啲嘅地方咧会比较冻啲，咁所以大家小心啊，身体健康最紧要啊！而家温度13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系生效嘅。现时时间咧就系6:12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大年初一的这个早上呢，在钱佩卿身边呢有我今朝见的第一位嘉宾，在新蒸头的时候他呢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恭喜恭喜。 早晨阿钱，恭喜你身壮力健，精神爽利。咁我恭喜大家呢，虎年精神爽利，龙虎精神，虎年事事如虎添翼。 係啦，咁喺大年初一里面呢，我哋一样提供返呢个健康嘅资讯，等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保健之道啊。 係嘅。 嗯，咁我哋呢就喺上几个星期呢都讲返寒熱嗰个分别啦，有四大嘅分别㗎，有四种㗎嘛，係咪？ 係啦，因为我哋讲緊嘅症状鉴别篇嘛。 嗯。 入面呢我哋话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嗯， 有包括咧，恶寒发热，但寒不热，但热不寒，同埋咧寒热往来啊， 亦都系今日所讲噶啦，解释呢个寒热往来吓， 系啦，第四种啦， 嗯，咁寒热往来系即系点嘅咧吓？ 即系寒同热大家交往，咩意思呢？就系话咧，你怕冻同埋发热咧系交替发作， 嗯， 一时冻一时热，你发热嘅时候咧。 就唔会觉得冻，你觉得冻嗰阵时咧就唔会觉得热。 嗯， 呢、啊、种咧叫做寒热往来，有人叫做往来寒热，都系一样嘅。 哇，我系呢种、啊，又怕冻又怕热啊！ 嗱、啊，呢种情况咧，同你嗰种咧恶寒同埋发热同时出现嘅恶寒发热系有唔同嘅、啊。 嗯， 嗰啲外感嘅时候咧，你知汗煎冻，但系又会觉得发烧或者觉得热嘅。在临床上一般我们可以见到两种情况或者两种症型、 嗯、 就叫做邪入瘙阳和瘧疾、 嗯、就是寒热往来里面就见到有这两种症型、啊、我们分别解释一下邪入瘙阳是怎样呢 邪呢这个是讲紧外邪即是外感病病毒、啊、那类东西就包括有风寒和风热的外邪的如果你感受了这些这样的外邪之后没有即刻医或者呢醫得唔啱，呢啲外邪就好容易咧困咗喺我哋身體入邊半表半裏嘅地方。中醫咧就係話呢啲就係少陽膽經所經過嘅地方啦。 咦，咁係咪即係我哋所講嘅外感傳裏咧？嚇 啊，呢、這個又唔同喎。外感傳裏係嚴重啲嘅，咩心肌炎啊、大熱性肺炎啊等等嗰啲咧都會出現嘅。 嗯， 只係半表半裏。 咁嗰個症狀係有啲咩嘅情況㗎？ 嗱，主要有八大症狀嘅，包括嗱我哋呢個。寒热往来啦，再口苦、喉咙干，有时口干都系嘅。 嗯， 目眩啊，即系话咧，即系眼花花，甚至虚虚浮浮、头晕嗰种。胸胁苦闷啊，个胸口咧顶住顶住，翳翳闷闷嘅。默默不欲饮食，即系冇乜胃口啊，见到嘢都唔系太想食嘅。仲有心烦，烦大家都知点解啦。 嗯， 同埋起呕，成日想好似反胃，又作呕作闷，甚至有时真系呕嘅噃。咁呢啲咧都系因为你。感受咗呢啲外邪有表症啊，即系话有感冒嗰类咧，清唔到，咁呢个病邪咧一步一步咧入咗半表半里嘅地方，而引申出嚟嘅症状嘅。嗱，仲有啊，除咗出现咗太阳病表症啊，呢、這个就系个外感病啦，我哋中医呢个外感就喺太阳经嗰度啦，就包括咗发热啦、少少怕冻啦，仲有咧身体咧全身痛啊，关节又痛、肌肉又痛、少少想呕等咁啲症状。再加埋咧，頭先提過少陽病嗰八大症狀，其中之一都得噶啦，唔一定要樣樣都出齊嘅。我哋醫聖張仲景喺《傷寒論》就明確咁指出， 但見一症便是， 就係咁意思啦。 啊，即係是哪一樣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咧，就係、是、中咗噶啦，係嘛？ 冇錯啦。 咁但係點解咯？嗬？ 嗱，因為我哋講緊外邪入咗身體，唔出唔入啊嘛，咁。我哋身體嘅正氣啊，即係嗰啲抗病嘅能力啦，包括咧免疫系統啊等等咧，就同佢作戰，咁啊正邪交爭啦，就喺呢個半表半裏嘅地方。咁大家咧互有勝負嘅喎。嗱，外邪打贏咗，我哋就怕凍啦，即係好似初初外感咁啦。 嗯。 但係我哋身體嘅免疫功能啊，我哋嘅正氣打贏咗咧，咁就會覺得發熱啦。咁所以咧，怕凍同埋發熱咧就係交替出現。 咁啊，真系难为正邪定分界喎，崔博士系咪？ 阿詹都讲得好啱啊，系啊。 嗯，咁中医嗰个方法系点样医治咧？ 吓，中医遇到呢啲情况，个治法就叫和解少阳啦，将呢个感冒啊困咗嘅感冒咧，将佢咧引翻出嚟嘅，和解咗佢。咁啊，代表方咧有张仲景嘅名方。小柴胡汤好多人都听过噶啦， 系啊，我记得咧，崔博士你喺2014年嘅时候，嗰时出咗本书咧，就叫做《踢走都市病》，里边咧都有提过失眠嗰个情况，又同呢个外邪有关咁噶吓。 哇，真好记性啊！其实咧，我哋喺呢个节目入边，亦都咧交代过、提过下嘅， 系 就系话喺临床上见到唔少失眠嘅病例啊，个起因。好可能都是因为感受了外邪，即是有外感而清不到的。有本书叫《医效秘传》，不得眠的一篇这样说 的。若汗出鼻干而不得眠者，又为邪入表也。 这个汗出鼻干，这些呢就是略略概括了个感冒的症状啦、啊。即是有感冒的时候你又睡不到，这个就是邪入表了、即是有外邪入了你了。中医认为如果有實邪，啲實邪咧，譬如有痰飲啊、宿食啊、有濕啊，同埋我哋講過嗰啲外感等等，嗱入咗身體清唔到，屈得太耐 嚇，咁、啊、有幾耐啊？耐成點噶？ 啊，可以年月計噶，好耐都得嘅。 嗯， 咁佢因為清唔到啊嘛，咁就屈耐咗就會化熱啦。一有熱，我哋上面都提過啦，熱擾心神啊。就容易出現失眠的情況 啊！嗯，咁現代醫學有冇啲類似咁樣嘅解釋嘅咧？嚇， 从现代医学角度去理解，所谓化热这个热呢，应该就是讲身体的产热和散热的功能调节不平衡，有不正常的产热增加了，因为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所以就导致到中枢神经系统处于一个过度亢奋的状态而引致的，亦即是我们中医所讲的阳气亢盛。一旦这个阳性相对来讲阴就虚了，阳性阴虚就会出现热扰心神，导致到失眠的情况。 刚才就讲话寒热往来的第一点邪入少阳，跟着还有第二点就是药疾，又是怎样呢？ 就是因为感受了一些药邪，即是由蚊传播的那些药原虫入了我们身体，潜伏在半表半里之间。中医呢用一个位置叫膜原，一块膜的膜，原来的原， 是 这个这样的部位。 我们听下知道下先。 听下知道。症状呢就可以出现一些叫做寒栗骨合。即 是什么呢？ 即是说你怕冻的时候呢，怕到全身呢冻到打冷震。 是。 牙关呢在这里咯咯咁呢敲击紧嘅， 即系牙关咧抖震啊！即系讲嘢啲口齿不清，即系嗰只咁样啦， 系啦系啦，牙关打震啊，正所谓系啦。呢、這个就冻啦，到热嗰阵时就好热、啊，我哋话壮热啊，热都好劲嘅，系交替发作，而且发作系有定时嘅，可以每日发作一次啊，或者两三日发作一次嘅。发作嘅时候咧，可以见到咧，我哋嘅腰背咧都痛得好紧要啦，个头痛啊，好剧烈嘅，咁就口渴。要饮啲冻嘢，咁中医嘅治法就系驱邪啊，就系呢个咧药邪啦，即系嗰啲药原虫啦，截药啦，就令到呢个药疾咧停止咗佢。 好，明白晒。好啦，寒热嘅分别咧，到而家就讲晒噶啦，系咪，崔博士？ 啊，其实未噶，其实寒热嘅消长变化咧，可以出现一啲假象嘅。 点样假 啊？即系话咧，本来系属热嘅病，咁反为见到好似怕冻咁。 系 呢啲叫真热假寒。调翻转头啊！亦都有啲属寒嘅病啊，反为见到好似怕热嘅，呢啲叫真寒假热啦。 哇，我哋好难分噶、哦，或者再解释下真热假寒系点嘅咧？ 呢、這个系由于我哋话里热过盛，身体入边咧好热好热，咁因为热嗰头咧就将啲阴分咧就系阴分孤立啦，咁啊将佢赶咗出嚟，咁出边就系阴，入边咧就系啲阳性喺度。因为啲阴分喺外边啊嘛，所以你就见到好似咧怕冻嗰种假象啦。咁中医就叫做阳性隔阴啊。 系 入边阳性嗰头将啲阴赶咗出嚟。 咁真寒假热又点咧？ 呢个咧就由于咧阴寒过盛啦，身体入边咧哇好冻好冻，啲阳气就孤立无援啦，又系被逼咧就系外热啦赶咗出嚟喺体表之外。咁你觉得咧，好似有怕热嘅假象咯。中医就叫佢做阴性隔阳啦。嗱，呢两样咧都系比较表示病情系严重嘅。 系，咦？咁有冇类似嘅古仔啦？ 吓，我又睇到一个医案，系明末清初一个名医余家言嘅医案嚟嘅。 系啊，好中意听呢啲啊。系点咧？ 嗱，咁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咧，佢有外感伤寒，即系先至系外感，一路发展咧，变咗越嚟越重，经过七八日啦。有咩症状呢？就是两隻眼都红晒嘅，个人好猛好烦躁，又想饮水，成日嗌饮水。咁睇落去咧，就觉得佢好热嘅，所以叫阳热嘅病啦。 系 咁啊，屋企人咧就揾咗几个大夫一齐嚟会诊嘅。咁有啲认为，哇呢、這个病人咁热，一定要咧泻火清热。咁但系余家言一听咧，即刻就禁住，喂唔好治。 吓 嗱，原来佢睇到呢个病人咧，虽然话成日要饮水，但系次次拎水俾佢饮嘅时候咧。佢又唔飲喎，同佢把脈，本來咧，如果係熱病嘅嗰啲脈象咧，就好浮大好快嘅。咁但係佢撳落去咧，雖然浮大，點知一撳落去好似條衝咁冇力嘅。 係， 咁所以佢認為呢個咧，真係一個陰性隔陽嘅病嚟嘅。佢陽氣無根啊，即係冇嘢支援佢，佢已經浮咗出嚟啦。如果你再用一啲泻火泄熱嘅方法咧，咁啲陽氣一脫。赶走埋佢咧，个人一冇阳气，咁就玩完噶啦。 咦，咁呢个大夫啊，余家言系咪有计啦 吓？所以佢系名医啦。佢咧调翻转头，用一啲温里回阳嘅药。嗱，有一条方叫四逆汤，入边有附子、干姜同埋甘草，好温热嘅药嚟嘅。再加埋人参俾呢个病人饮。哇，呢个病人饮完之后咧，就啲寒象咧就透咗出嚟啦。反为咧冚埋几张被咧。 都仲喺度打冷震， 嗯， 啊，证明咧真系一个阴症，表面睇落去好似一个阳症咁啦。 哇，好彩遇到呢位名医吓余家贤啊！好啦，咁啊，有啲咩汤水或者啲安心茶之类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嗱，我哋提过话，因为困咗感冒清唔到，可以导致一个人瞓得唔好啊嘛。咁所以提出一条养心安神茶， 嗯， 一人量嘅。 系有啲咩咧？ 一对主角系素馨花同埋夜交藤，素馨花10克。夜交藤30克，从中医角度，如果你感冒可以有风寒或者风热嘅，如果你有风寒感冒咧，就可以加多一对药落去，荆芥同埋苏叶各10克， 即系怕冻嘅就 咁啦。怕冻啦，系啦，斯斯叔叔好怕冻嘅。 咁如果怕热咧？ 怕热嘅可以加桑叶同埋杭菊各10克。 嗯， 再讲一次啦，素馨花10克，夜交藤30克。如果风寒感冒怕冻啊，流清鼻水等等咧，就系用荆芥、苏叶各10克加落去。如果你是怕热嗰啲咧，喉咙干干咳咳啊，个人轻轻地咧，嗰啲枫叶外感就可以加桑叶同埋杭菊各10克。 系咁点样整咧吓？ 嗱，啲材料洗洗佢啦，冲咗啲尘啊，咁就用4碗清水，用猛火煲滚，再收慢个火，煲多30分钟就得噶啦。 系个功效系点啊？ 嗱，素馨花疏肝解郁，行气止痛；夜交藤养心安神，养血通络。嗱，荆芥就驱风解表。透疹止痒嘅苏叶亦都疏风散寒、理气宽中，咁呢啲咧就系风寒外感用嘅。仲有桑叶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杭菊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呢两个加落去咧就系针对嗰啲咧风热嘅外感嘅，夹埋晒咧。就可以疏肝解郁，养心安神，嗯，你会瞓得好啲嘅。 系希望藉住新嘅一年咧，大家身体系渐渐向好啦吓。 冇错啦。 咁啊，有啲咩小 tips 俾我哋咧？又 嗱，我哋头先讲开啲失眠啦，好多失眠嘅个案咧，怀疑都系因为感冒受困于半表半里，即系邪入少阳啦，清唔到啦，有寒热往来啊等等8大症状， 嗯， 但见一症便是啊嘛。 系。 其中有一症咧就系心烦， 嗯， 中医认为无热不胜烦啦， 即系同热有关， 一热就烦噶啦， 系 一旦热扰心神，咁对失眠就会造成干扰啦，瞓上床辗转反侧，好难瞓得着，就算瞓着咗啦，一段时间好多时候定时定候噶， 嗯嗯， 点零两点、两点零、三点，佢就醒噶啦， 唉，但又瞓唔翻系嘛， 醒咗碌嚟碌去咧，好难再瞓翻嘅， 嗯， 嗱，我咧喺搜集同埋整理呢啲相关资料嘅时候，再结合。好多有关失眠嘅临床个案，就得出咗一个个人嘅推断。 系点咧？ 一个人喺入睡或者入睡之后咧，当然咧心境平静，咁啊瞓得好啦。呢个时候脑部嘅血流供应系处于稳定状态嘅，咁啊自然咧容易入睡啦，或者容易瞓得冧啦。不过如果有外邪入侵，即系嗰啲外感啊等等，而唔能够及时清除。就会激发身体的正气，包括我们的免疫功能、啊、循环系统、啊、等等，会奋起抗邪，就是对抗它啦， 嗯， 其中一个应变就是要从我们体内的脏器、心肝脾肺肾等抽掉少量的血流，通过我们一些稍微扩张了的血管，因为扩张了呢管腔大了，就可以将多些的军队，这些军队包括白血球、啊、细胞因子、啊、抗体等等，这些运去外州的战场、 嗯、 去打仗嘛，对抗这些外邪。 即这个应该是自然的现象来的，是吗？ 是的，身体自动的一个调节功能来的。假如脑部的血流稳定性受到干扰，这个人就很难入睡，因为你上床的时候就打仗、啊、你很难睡得着，又或者睡觉的时候没事，但是睡睡下就打仗了。啊！入边咧搞醒咗你之后，身体就打仗，打到 bling bling 水深火热。 嗯， 咁你咪碌嚟碌去咧，都好难瞓得着噶啦，就好烦噶啦。事实上，唔少个案咧喺解除咗呢个外感之后，个失眠就霍然而愈啊！ 哦，咁啊非常好啦， 佢一解咗就瞓得翻啦。 嗯， 当然啦，头先讲啲推断都系我个人嘅假设嚟嘅，未曾经过科学验证。 嗯， 其实我亦都考虑过啊，整理好相关嘅资料。尝试咧写篇论文去发表，等多啲专家咧去挑战下呢一个咁嘅假设。 嗯，咁其实即系都好有权威性 嘅。如果通过咗人哋嘅挑战就系啦。不过谂一谂，边度有咁多时间做咁多功夫咧？ 越諗咧就越容易咧變得失眠咯。 其實係因為驚時間唔夠用失眠啫，你係嘛？係 嘅。 不過呢個可能係啊，崔博士你心中嘅目標啊，寫咗出嚟，如果真係接受挑戰成功咧，係好有價值嘅，嗬。 其實諗啊諗咗好多年㗎啦，到而家咧都實行唔到啊。 不過我知道你係有志者事竟成嗰種人。啊！呢个都系个新年嘅目标啦，今年好唔好啊？ 好多谢你啊，子， 老虎都要精神去做，系嘛？ 虎虎生威，如虎添翼， 系啦，何新春。好，咁唔该晒崔博士，再次祝你身体健康，下个星期二见吓，拜拜。 钱你都系精神爽利，青春常驻， 多谢， 把声时时都咁靓， 多谢晒，拜拜， 拜拜。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嘅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起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找来专业运动教练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 mode。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爽利，虎虎生威，贺新春。主持钱佩卿， 系啦，今朝钱佩卿嘅版本又到呢度够钟咯，听日同样时间大年初二再见，而家13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政府计划取消强制要求英格兰地区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根据目前规定，英格兰所有医护人员必须在4月1日或之前全面接种疫苗。但有反对者警告，政策可能令到已经紧张的医护人手面临进一步短缺。卫生大臣贾惠德表示， Omicron 变种病毒更具传染性，但引起的病征较轻。虽然疫苗接种仍然是对抗病毒的最佳防线，但他认为将打针作为条件不再是相称。政府将会就是否需要维持有关政策展开磋商。另一方面，外相卓惠斯说他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正在屋企自我隔离。卓惠斯已经打了3剂疫苗，他原定今个星期访问基辅，寻求缓和乌克兰危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加拿大人对一些在首都渥太华抗议强制接种新冠疫苗命令的行为感到厌恶，强调他不会向从事破坏行为的人屈服。自上星期五以来，几十架货车和其他汽车堵塞市中心，几千人亦都前往国会一带抗议政府强制未接种疫苗又需要跨境的货车司机在回家之后隔离。事件进一步触发反对其他强制接种或戴口罩措施的示威，有当地居民抱怨货车响号造成滋扰，加上有示威者在街上便溺，亦有人骚扰无家者收容所，要求工作人员派发食物。警方表示大部分示威者都很和平，又指抗议人数由星期日开始已经大减，警方会继续同示威者组织谈判，确保其他人尽快离开。本港昨日新增9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0宗是本地个案，包括67宗相关个案，涉及几栋大厦怀疑出现垂直或横向传播，有单位需要撤离。卫生防护中心话，本港屋邨密集，难以避免出现呢啲个情况，提醒住户要倒水入 U 型隔气管。13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深水埗一名50岁无居所嘅女子，同埋一名机场三跑工程员工，他的同事亦都确诊，他们一起工作并共用休息室。另外大约95宗初步阳性个案中，包括一名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的护理员，在安任村封印楼地下和一楼工作，居住的长者可能要撤离。 警方早前落案起诉两名前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两宗案件将会合并，本月9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月中拘捕并落案起诉他们，调查显示两人分别在去年12月24号和25号从美国飞抵香港，他们在医学监察期间分别进行不必要活动，涉嫌违反法例，两人其后确诊新型肺炎，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早上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8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欢迎收听2月1号星期二，亦都是大年初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亦都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进步。 早晨，潘洁平，我亦都祝大家身体健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交代15名官员出席洪慧民生日会的调查结果，有3个人接受惩处，其中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作为抗疫团队核心成员。